你的英文书借我看一下。 好的。 哪个是英文书？ 等一下，我找找看。 这个是不是？ 这个不是。 那个是什么？ 啊，找到了，这个就是。